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二，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今天发布，白皮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栗战书主持召开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2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10月19号至23号在京举行。 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0.1%，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企业经营状况继续改善，利润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第6批自贸区交出周年答卷，改革试点任务总体实施率超过85%。 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广东省珠海市拉开帷幕。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今天发布，白皮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小康目标不断实现，小康梦想成为现实。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白皮书分为前言、正文、结束语三个部分，共3.2万余字。正文分为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全面小康是全面发展的小康，全面小康是全体人民的小康，全面小康是奋斗出来的小康，以及中国全面小康的世界意义五个部分，系统阐述中国的全面小康是什么，又是如何建成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林。 白皮书围绕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更加繁荣发展、民生福祉显著提升、生态环境发生历史性变化等方面，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描绘了全面小康的图景。中国的全面小康是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干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 白皮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从百年前山河破碎、衰败凋零，到今天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中国无比自豪地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发展自己，也造福世界。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宁吉喆。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民生改善，这本身呢，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巨大贡献。同时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啊，也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动力，创造了机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刘焕新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特别是农业农村仍是薄弱环节，是短板和弱项。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农民收入再上新台阶，让亿万农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赶上来，不掉队。 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后，民生工作面临的宏观环境和内在条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人们对更加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日益广泛，对收入稳步提升、优质医疗服务、教育公平、住房改善等有了更多更高层次的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秘书长赵辰昕认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没有终点的，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当前群众的这些反应、这些诉求，更多的呢，是

其中呢，受大宗商品价格总体高位运行推动，煤炭行业的利润同比增长2.41倍，增速呢也较上个月加快了30%。 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仍然保持稳定增长，企业经营状况继续向好。官兵表示，目前局部地区仍有散发疫情，大宗商品价格总体高位运行，国际物流成本较高，芯片短缺等问题仍在推高企业成本，企业利润持续稳定恢复面临较多挑战。 那么下一个阶段呢，要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落细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减税降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保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020年9月，国务院发布北京、湖南、安徽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和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如今已满一周年。商务部今天公布各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周年答卷。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杜西蒙报道。 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陈红表示，2020年9月，北京、湖南、安徽三个自贸试验区和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设立运行。一年来，各自贸试验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扎实推进总体方案及扩区方案的试点任务，立足区位特色优势，不断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目前，北京、湖南、安徽三个自贸试验区和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总体方案确定的423项改革试点任务，已实施363项，总体实施率超过85%，开放水平不断提升，示范引领作用逐步发挥。 陈红表示，一年来，北京、湖南、安徽和浙江自贸试验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各显其能，科技创新助推新发展动能持续发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有序推进，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压力测试力度，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持续提升开放水平， 继续压减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集聚更多国内外人才、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推动外向型产业集聚，持续推动向自贸试验区下放更多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做好相关配套，确保下得去、接得住、用得好。 今天上午，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广东省珠海市拉开帷幕。本届航展首次创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将全面展示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总台驻广东记者王志达、郭翔宇报道。 今天上午，珠海国际航展中心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近700家企业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集中亮相。相比往届航展，本届航展规模更大，展馆从上届的8个增加至11个。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10月1号至3号的公众日，观众数量较上届航展减少一半。中国航展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孙杰峰： 我们在上一届基础上，按照50%的流量进行了控制，这是我们主办方主动采取的措施。 两机拉起。21，21，21。 开幕日当天，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歼20等军机、AG600、翼龙2无人机等冲上云霄，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飞行表演。与上届中国航展相比，本届航展有多个首次，例如我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初样阶段电信舱、无侦七高空长航时电子展无人机、歼16D。电子战飞机、全新轮式装甲车等均为中国航展首秀。同时，今年还是新中国航空事业创建发展70周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罗荣怀表示： 近年来，随着航空装备进入20时代，我国空中打击、海上攻防、低空突防、预警指挥、战略投送、讯效提升、察打一体、智能协同等国防力量体系化增强，底气和实力不断攀升。 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生物育种产业专利导航研究成果，研究显示，我国生物育种专利申请量排名世界第一，但海外专利较少，仍需加强国际化布局。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生物育种产业专利导航研究成果显示，生物育种产业近十年来专利数量快速增长，我国生物育种专利申请量排名世界第一。但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白建峰介绍，我国创新主体主要是在国内申请大量专利，海外专利较少，需要加强国际化布局。 虽然我国生物育种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一，但其中的97%呢，都仅在中国申请，还缺少专利的国际战略布局。研究人员就生物育种技术申请在国内申请专利后呢，进而寻求国外专利保护的时候，缺乏法律服务和专利代理服务，这是当前生物育种技术呢缺乏专利的国际战略布局的重要原因。 研究显示，在生物育种国内专利申请当中，北京、江苏、广东、山东排在前列，我国排名前十的国内申请人均为高校和研究机构。白建峰表示，当前我国高校专业转化率普遍较低，我国生物育种产业需要明确产业化的路径和加快技术转化的进程， 需要特别关注高校和科研机构申请获得专利的转移和转化应用问题，其研究的选题和专利申请呢较为分散，难以有效地凝聚成合力，需要形成体系化的统筹管理。 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今天对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2021进行全面介绍。在评估的2010至2020的20个指标中，中国有4项指标整体接近或达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针对零饥饿、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气候行动、水下生物和陆地生物等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首次开展了基于地球大数据的中国尺度6个指标评估。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举例说， 经过评估，中国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呢，从18.8%下降到4.8%，到2030的时候呢，对应的指标是5.9%，现在呢已经提前实现了。 到2020年，中国可便利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口比例是90.15%。 整体指标与2018年相比呢，上升9.59%。结论，基本实现可便利使用公共交通的目标。 数据显示，中国退化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2018年净恢复土地面积比2015年增长60.30%。郭华东分析。 提前实现土地退化的零增长目标，对全球土地退化零增长贡献最大，第一位，也就是全球20%的贡献率是由中国来做的。 数据还显示，中国山地绿色覆盖指数2020年达到82%，也基本上实现了山地绿色覆盖指数2030年的目标。 本台消息。我国首部黑白转彩色 4K 修复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首映礼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庆期间将在全国各大电影院线上映。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出席并启动首映。《永不消逝的电波》由八一电影制片厂1958年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5G 新媒体平台联合中国电影资料馆组成项目修复团队，把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机交互式 AI 上色技术与传统修复手法相结合，在长达7个多月的时间里，对原片超过16万帧的黑白影像逐帧进行修复，使这部红色经典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据介绍，黑白转彩色 4K 修复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于10月6号起登陆全国院线，这将是首部经过 4K 彩色修复后进入院线重映的黑白经典故事片。届时，广大观众可在大银幕上体会红色经典加数字科技的独特魅力。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8例，本土病例13例，黑龙江11例均在哈尔滨市，福建2例均在厦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982例。 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0318万剂次。 另据报道，昨天0至24时，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新增确诊病例11例。截至目前，本轮疫情黑龙江省共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0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例。本轮疫情中感染者均处于发病早期，但感染来源不清楚，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传播能力很强。经综合研判，已经将兴隆镇兴隆林业局有限公司街道办事处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同时将其他区域的阳性个案的居住地所在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上述均作为封闭管理区，实行封闭隔离、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的封闭管理措施。 福建省厦门市政府今天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昨天0到24时，厦门市共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例，均从集中隔离点发现，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截至昨天24时，厦门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32例。厦门市思明区云当街道金桥社区汇祥花园经专家组综合评估，将于今天傍晚予以解封，为本轮疫情首个解封小区。厦门市将陆续对符合条件的区域解除封控或管控，适时调整涉疫区域风险等级，科学评估，有序恢复生活生产秩序。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儿童血细胞分析参考区间与儿童临床常用生化检验项目参考区间卫生行业标准将于10月1号在全国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版儿童检验指标参考区间，有助于提高我国儿童健康评估与疾病诊断的准确性。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今天落下帷幕。大会围绕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来自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嘉宾参会。 第17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将于明天正式拉开序幕。本届动漫节各板块活动吸引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118家国内外动漫游戏龙头企业参与。作为本届动漫节将集中展示《从未变过》等一批优秀红色动漫作品。 历时79天，雪龙二号目前已返回国内基地码头，这标志着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圆满完成。本次考察围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北极生态环境，在北极公海区域采取走航观测、断面调查等方式，顺利完成楚科奇海、大气、海洋、生态等综合观测，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 自2021年9月30号0时起，首都机场、国航、汉莎航空、国泰航空等的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客运出港航班及澳门航空的进出港航班将转场至2号航站楼运营。首都机场提醒旅客务必在出行前仔细确认航班所在的航站楼信息，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经过4年时间的生态修复与升级改造，九寨沟景区今天开始将恢复全域对外开放。今年1月至8月，九寨沟县累计接待游客277.3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2.7%和56.4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报道。今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介绍，50年来，中国恪守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50年来，中国持续为联合国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积极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全力参与联合国事务，全力捍卫联合国的地位，全力促进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为了促进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继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7号凌晨公布了26号联邦议院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微弱优势领先主要竞争对手联盟党。本次联邦议院选举的正式计票结果将于未来几天发布。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报道。 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当地时间27号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26号举行的联邦议院选举中以微弱优势领先，得票率为25.7%。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得票率为24.1%。此外，绿党、自由民主党和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得票率分别为14.8%、11.5%和10.3%。社民党和联盟党选后均表示，希望未来能领导新政府。从目前的得票率来看，两党均有可能在选后的组阁谈判中形成在联邦议院中过半数议席的政党联盟，从而组成联合政府。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肖尔茨表示，投票结果清晰表明选民们支持自己成为下一任总理。在他看来，下一届德国政府内阁应该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联合组成。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在本次选举中遭遇了重大挫折，很可能沦为在野党。但该党秘书长齐米亚克坚称，联盟党依然有机会与绿党和自民党达成组阁联盟。德国经济界商业协会、企业高管和专家人士27号纷纷呼吁各政党在选举结束后迅速完成组阁谈判，避免重蹈2017年第19届联邦议院选举的覆辙。当时投票结束后，新一届德国政府历时5个半月才正式成立。组阁谈判是德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席费尔伯迈尔预计，艰难的组阁谈判不会给德国带来一个特别强大的联盟内阁。他认为，未来的政府可能会相对软弱，存在巨大分歧的政党必须达成一致。鉴于达成共识需要各方的妥协，考虑到未来的巨大挑战，持续的政治不确定性将给经济蒙上阴影。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9月28号，在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之后，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地时间28号8点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委会紧急会议，与会者就朝鲜方面在半岛局势处于紧要关头进行试射表示遗憾，决定在密切关注朝鲜方面动向的同时，与相关国家保持紧密协商。 当地时间27号，叙利亚外长梅克达德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对土耳其提出严厉指责，称其在叙利亚领土上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要求联合国及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同时他表示，美国和土耳其部队在叙利亚领土上的存在是非法的，应立即无条件结束对叙利亚领土的占领。 英国政府27号发布首个国家太空战略，旨在将英国建成世界一流航天强国，推动该国航天产业发展。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7号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宣布批准罗马尼亚经济复苏计划，欧元恢复基金将为此提供约290亿欧元资金支持。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吴京、影镜、玉磊，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Sitting in your house alone, wondering why I left home.